很冷，赢过输了，痛过痒了，害怕什么？ 有你在身边陪我，管他们怎么去想，他们怎么去说，能和你双手紧握，心跳这就是自由。 选择醉着，清醒的风着，变着哭着笑着，听着执着，管他们怎么去想，他们怎么去说，能和你双手紧握，心跳这就是自由。为爱而活， 放手一搏， 为爱勇敢， 死而无憾。 最爱是你baby， 绝不退缩。 别无选择， 无畏的勇气在我心里燃烧， 燃烧， 滚烫的血液正在沸腾着我， 沸腾着我， 没时间再犹豫，来 fight for love， 有你在身边陪我，管他们怎么去想，他们怎么去说。 选择

和上升星座重新算一遍，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自己不是具体影学经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用这个大世界还是没有骄傲，我还在学 好像生活当中真的是没有人喜欢等待哈，但等待呢却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很多事情没有结果之前呢只能等待，在一切还没有变好之前呢我们只能够学会等待，看书、健身、旅行、工作，总之你得先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要的人可能才会被你等来，对不对？ 曾经老头一醉还以为尘世破千月一枚，写些东写在江风上，江山中人眼里，

我在你眼里头编织最美最美的生活。 其实人这一辈子呢，要经得起谎言，受得了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慢慢的才会知道，坚持未必是胜利，放弃未必是认输，与其华丽撞墙，不如优雅转身，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学会思索，学会等待，学会调整。人生呢，有很多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执着，更是回眸一笑的一种洒脱，你说呢？ 听见我第一次哭泣是在某年的冬季，你把我抱在手里点滴起，父亲的手像港湾，但我感觉是蓝天，可以让我任意表演最最自由的舞台。如今这片夜幕中有最难逾越的梦，我是你心里的最甜，你沉默最痛。每当窗外吹过一丝丝的微风，我就感觉到你在我身边轻唱。 月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给我时间学会，就算脸上有泪，不会希望你看见。爱一个人容易醉，就该不期待你，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想一个人容易累，累到伤心才发现，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想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 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0

有最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那份，我的爱绝对是永恒，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曾经因为什么事儿生气而摔过什么东西，并且说一说后悔吗？看到你是笑我是风说你实在有点牛，敢摔手机，我生气的就扔枕头还有鞋，反正都是扔不坏的。其实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泄泄愤哈，或者是泄泄内心当中那些负面情绪也挺好的。毕竟人在愤怒或者是负面情绪积压太多的时候呢，是需要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不是吗？ 风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爱像一阵风，

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曾经因为什么事儿生气而摔过什么东西，是否后悔。这时候看到刘梅说，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因为生气发脾气而摔过东西，不过生气时周围有人遭殃，也只能对老公和孩子发发脾气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情绪或者是不好的一面展现给了自己最爱的一些人，然后呢生过气之后或者是发过脾气之后呢，好像又心怀愧疚，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带到，我是庄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声再会喽，拜拜。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想